昨天的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酒杯莫再摇撞着，

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，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原谅，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

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 岁月永恒，